山顶林野心如如行云流水，月下门推心细如你脚步碎，忙不迭千年悲托却难托你的泪，真几绝真心能给谁，目的很垂黄酒小菜有几碟，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似醉，我本一些恶魔相不退，你懂有余味，你看这下到底见了谁，无关风月我体恤的你会玄秘一绝的岸边浪尖点， 半截回眸一笑，芝麻油选一